世界洗手日纪念活动17号在平壤的万景台学生少年宫举行，有教育委员会、城市管理省等有关单位干部、平壤市学生少年、教师、筑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机构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参加了活动。会上继发言之后，进行了少年宫艺术小组员的艺术小品演出。